连一连地下的冤魂，学一学老婆我天大的冤。 说声对不起呀，啊，对不起，让恁老保守了啊。

道义难争气，没想到你群星生出一见比比肩，惊得嵩山惭愧 难解。

妈，妈妈，在我的作业本上，家长留言都是爸爸签的名字。今天，你能给我签一个吗？ 行动一点也不能马虎啊！ 任玉章，摸摸他睡了。 毛毛手咋回事？ 毛毛为了想见你，从郑州骑自行车往登封赶，在郭庄大坡摔的。任局长，任局长，没事儿。 可怜。

没有白疼你，我的好闺女 姥姥。 Thank you.